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85集出嫁二。二房中，沈源自来就聪明伶俐，比起沈秋的军功是靠自己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得来，沈源则要显得天才许多。年少时候科考中第，名次相当不错，后来得了贵人赏识，走上仕途。不过之前要在外头做小官历练三年，今年是最后一年，本是年关回来后就留在定京城做官的，谁知道沈清出了此事，想来也是匆匆忙忙赶回来的，恰好能见妹妹出嫁那日。饶是沈月也忍不住往沈万身后躲了躲，沈万拍了拍沈月的背，目光落在沈源身上。对于沈源，沈府中人多多少少都有些忌惮，也许是沈源年纪轻轻就有了功名，又或者是直觉他年少老成，让人觉得心机深沉。总之，沈月和从前的沈庙是十分惧怕他的。最高兴的莫过于沈老夫人了，她惊喜地冲沈源招了招手。 源儿！ 沈老夫人怀中的沈源柏也脆生生地喊了一句二哥。 二哥！ 沈源这才笑着上前冲沈老夫人行礼，叫了一声祖母，又摸了摸沈源柏的头说道。 元柏又长高了。 元哥只怕是赶路回来的吧？ 陈若秋笑着开口。 路上可有累着，要不要先歇一歇？ 如今沈婉云不在，他就是沈府当家的，自然而然的要拿出一副主母派头。沈源转过头看了陈若秋一眼，不知为何陈若秋竟是心中一沉，一股忌惮油然而生。一年未见，沈源越发的让人有些琢磨不透了。陈若秋自来聪明，孩子们小的时候也不是没有明着暗着给沈源下过绊子，可是沈源倒是出乎意料的聪明，越到后来有时候吃亏的甚至是陈若秋。陈若秋以为任婉云庆幸还生了个聪明儿子，所以后来即便对二房也有诸多不满，可陈若秋却不敢彻底的惹恼了对方。 不必了。 沈源开口道。 我此次回来就是为了看妹妹出嫁，再歇息的话只怕时间有些来不及。 说到沈清，屋中的气氛便有些尴尬，沈老夫人也没有搭腔，沈源也丝毫不为所动，目光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地投向沈秋身边那儿站着的人，正是沈庙。 许久不见，五妹妹也变了不少。 沈源眯起眼睛。 果然是女大十八变，五妹妹变得我都有些不认识了。 沈庙平静地与她对视，沈源的目光带着阴森的探究，仿佛在泥沼地中爬行的毒蛇，不紧不慢地缠上来，带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湿冷之气。他微微一笑。二哥倒是一成不变。陈若秋目光顿了顿，沈月有些幸灾乐祸，沈信和罗雪燕不约而同地皱了皱眉，沈秋却是笑着开口道。 不错，二弟看着倒是没什么变化。 他将话头引到自己的身上，惹得沈源也多看了沈秋一眼，继而意味深长道。 没想到现在五妹妹和大哥的感情竟然这样好了。 亲身手足，感情自然好。沈庙笑得温和。二哥现在不去看看大姐姐吗？想必还能赶得上天庄。沈源深深地看了沈庙一眼，笑道。 不错，我现在就去。 说罢又径自朝沈老夫人行了一礼。 祖母，我先去瞧瞧妹妹，我这个做大哥的不在妹妹身边，如今她就要嫁人了，也不知日后会不会被人欺负，只能跟她说几句话。 就先行一步。 说罢便又利落地转身，看也不看众人一眼，快步离去了。从始至终倒是没有和沈贵说过一句话。从前沈贵和沈源的关系虽然说不上是特别亲密，可终究是父子。沈贵看重沈源，对他也是多加的照顾，沈源待沈贵也是尊敬，今日这般态度明显是有些问题。沈贵铁青着脸握紧了拳头，沈老夫人埋怨地瞧了他一眼，心中也有些烦闷，直接挥了挥手道： 扶我回房去。 今日的喜宴沈老夫人是不打算去了。在沈老夫人看来，那些应邀而来参加喜宴的客人们大多都是高官贵族，对于这门亲事的来龙去脉知道得一清二楚。他这把老脸再去丢人，实在是折不了那个福气，当下就让张妈妈扶他回房去了。沈老夫人离开后，厅中便有些尴尬，沈月瞧了一眼沈妙，开口问道： 五妹妹，给大姐姐的天装你送的是什么呀？ 啊，一点珠宝首饰罢了。沈妙淡淡地说道。沈月点了点头，见沈妙不太想搭理的模样，心中虽然恼怒，当着沈姓夫妇的面，面上却是不显，安安静静地站在陈若秋身边。沈万看向沈姓： 大哥，如今元儿回来了又该如何？ 元哥回来跟我有何关系？ 沈信疑惑道： 我自己的娇娇和秋哥都管不过来，我还管老二的儿子。老三，你们三房人丁稀薄，要是没什么事也就帮衬帮衬老二吧，都是自家兄弟。 他的语气有些语重心长。沈信这个人看着老实敦厚，实则说话最是毒舌，这一点从和他打了几十年交道都没在嘴头上讨过好的林安侯谢顶那儿就能看出来。这一番话说完，沈万还没有来得及表示，陈若秋却是气得指甲都嵌进了掌心。谁都知道三房人丁稀薄，陈若秋除了一个沈月，连个傍身的儿子都没有。虽说沈万如今对陈若秋情根深重，可是沈老夫人早就因为陈若秋生不出儿子而多次想要给沈万纳妾，沈信者就是在陈若秋的心上戳刀子。 是啊，弟媳妇。 罗雪燕也笑着开口： 别老是操心着人家的事儿，知道你们二人心善，可也是时候想想自己的事儿了。月姐儿都这么大了，日后嫁人了没个兄弟帮衬，也未免单薄了些。 沈妙眼底笑意涌动。沈信和罗雪燕不善后宅中的争斗，可战场上的历练让他们有比别人更敏感的直觉，沈万夫妇想挑拨离间，却是被沈信和罗雪燕四两拨千斤的给搅浑了。 妹妹，咱们也去看看大妹妹。 沈秋拍了拍沈妙的肩膀： 你那天装还放我那儿呢？ 是。沈妙知道沈秋是有话跟他说，便点头称是，与几人行了礼后就和沈秋往西院走去。 妹妹，沈源对你有敌意。 我知道。 他可能知道事情的原因了。 沈秋有些着急。 他这个人最喜欢暗中作怪，又颇有心计，只怕会给沈清报仇，总会想法子害你的。你这些日子都待在府中，不要出门了。 沈秋对沈源有一种天生的敌意，这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其实沈源和沈秋并没有什么过节，但沈秋就是看沈源不顺眼，也许有的人就是天生的死对头。 大哥，若他真是有心害我，就算我藏得再严实，他也能想到法子。再说了，他又能如何？放心吧，既然他真是那般谨慎小心之人，也断然不会随随便便找个人将我杀了，总归是要用计的。论用计，谁比得过死了一回的他呢？ 妹妹，你还小，不懂得有些事情的凶险。 沈秋更急了。 沈源不是什么好人，你这样大意会吃亏的。 大哥放心吧。沈妙看向沈秋：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若真有什么事，不是还有大哥吗？沈妙笑着，心中有句话却是没有对沈秋说。前生沈秋的死绝不会是一个意外，二房或是三房，他不知道到底是谁，这些人一个都逃不了。就算沈源不对他出手，他也不会让沈源好过，就当是还前生的债了。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